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黄燕。时值盛夏，京城的荷花已经悄然盛开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诗句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吧。古人呢把荷花也称为莲花，所以呢农历的六月也被古人雅称为莲月、荷月。那么说到荷花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别称是莲花，所以大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有北京城发源地之称的莲花池。那么历史上啊，咱们北京到底有多少处莲花池？老北京最热闹的赏荷之处又是哪儿呢？咱们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栽植荷花的呢？今天和大家聊聊北京的荷花文化，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遗书的作者霍立平。霍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荷花，又说到了莲花，我估计说的有些朋友听着可能会有点一头雾水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荷花和莲花它到底是不是一种花呢？它们有区别吗？ 就您提出这个问题，有不少朋友也问过我，说这个荷花和这个莲花有什么区别吗？ 嗯， 其实这个问题正确的问法应该说是荷花与睡莲有什么区别？ 哦， 它是这样的。 嗯，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我特意呢那个请教了这个北京植物园的一个朋友，他给出了一个解释呢，我觉得更为科学。他说呢，我国北方一直称莲为荷，在人们的印象中，莲花就是荷花，荷花呢就是莲花。 嗯， 其实呢，这里的莲花有两种概念，一种概念是那个荷花的别称，一种呢就指的是睡莲。古人呢将这个睡莲呢雅称为芙蓉。芙蓉。就植物学上的科别而言，莲是宿根性水生植物，有专供观赏的这种花莲，还有一种呢就是专供采莲用的这种紫莲。 嗯，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睡莲和荷莲。一个说白了吧，从那个形态来说，一个是荷花，它的形态就是叶子比较高，一个体儿可别以为高， 就枝干是高的。 哎，还睡莲呢，就是这个叶子紧紧的推着水面，比如它有这种小的那种小睡莲，还有大的叫称为王莲的。 嗯， 哎，它是这两种， 就是叶子是贴在水面上的。我们看到的荷花更多是一根水底下长出一根杆来，然后它其实那个花开的离水面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对，很高。所以这就是说呢，就是说荷花与这个睡莲的区别主要在形态上和价值上。 嗯， 刚才咱们说了，从这形态上，这个荷花的叶子比较大，叶片比较大，而且它叶片呢是椭圆形的，叶面呢会高出水面很多，而且呢花朵的颜色呢比较少，基本就是粉的或者是白色的，咱们看的基本就是两种，是吧？而睡莲呢，它那个是那个叶子呢是那种马蹄形的，叶面呢紧贴着这个水面生长，花朵呢颜色呢比较多，比如咱们看的粉色的、黄色的比较多啊，还有白色的。哎，我觉得那个看那个花，它那个感觉特别的肉性，特别特别感觉特别特别好。 莫奈的这个睡莲就是颜色， 对， 这个画嘛很有名，颜色很丰富。 对，荷花和睡莲呢都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份盛开，但是它们的这个花朵形态就有很大的差别。荷花的花朵呢是重瓣的，花朵的颜色就是有白的和红的啊，包括还有粉色，基本是这三种。而睡莲的花朵呢是那种倒锥形的，花朵的这颜色的比较繁多。而且那个荷花的花朵呢要比这睡莲呢要大，这是它这个在花的这个形态上。还在这个价值上，荷花的一个价值呢主要是这个比较高，因为你像这个荷花这个根呢，咱们出的这个藕啊，它基本多，但是那个睡莲呢主要还是这个观赏价值。 原来是这样的哈。您刚才说了，其实就是主要区别应该是荷花是这个莲花的一种了，实际上， 对，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睡莲，是贴着水面的，荷花是高出水面长的。 对， 那古人是怎么来称呼这两种花的呢？ 我国栽植这个莲花的历史呢，大概有这个3000多年。莲花在古代的称呼呢更多，你比如《诗经》中吧，就将这个莲花被称作水芙蓉、泽之、水华、水环。到了东汉的时候，这个佛教呢已经传入中国，所以那个莲花也被中国人称为这个吉祥花卉，因为这个莲花和这个佛教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候不但栽植广泛，而且呢还采食莲子、莲蓬、莲藕， 已经是充分的这个利用到了它的这个各个部分了 啊。也就是说这个荷花全身都是宝。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认识了。那么咱们北京地区栽植莲花的历史有多悠久呢？是从今天丰台那边莲花池那开始的吗？ 北京地区栽植这个莲花的历史呢，辽代以前呢未见这个记载。北京花卉史话中记载呢，北京那个种植莲花的历史呢应该大致在辽代。 辽代的时候 为什么在辽代呢？辽太宗会同元年，也就是公元938年将这个幽州，就现在的北京，升为南京，又称为这个燕京， 就辽南京那时候 对，就作为这个辽代的这个陪都。到了这个辽统和22年，也就是公元1004年，这辽宋缔结了一个澶渊之盟。 这我们历史上都学过。 对，这样呢就等于辽宋维持了这将近百年的这个和平。在这期间呢，这辽宋官员们中间还有一个互访，现在来说 使臣来往， 咱们现在说叫互访，增进这个两国的这个交往。当时有宋朝的这个使臣将广泛种植于南方的这个莲子就赠予这个辽国，友好交往吧。这个莲花艳而不妖，颇受这个辽代帝王的这个青睐，在将它呢视为这个国花。这应该说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说莲花是从什么时候到北方的，有这么一个过程。到了这个辽圣宗时期，就这个萧太后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延庆，当时叫晋山县，建行宫，其中建了一个莲花池。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延庆的一个莲花池村。 就延庆也有莲花池。 对，而且它这个要顶咱们现在咱们丰台这个要早，咱们丰台这个是金代的，但是咱们下边还说啊。这样呢，每当这个夏季这个莲花盛开的时候，这萧太后就在这个驻跸这个莲花池附近的这个行宫里边。所以这个莲花池呢，在这个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中呢有一个详细的记载。这个莲花池呢就是用这个八块条石围成，深呢大概有2米，里边呢种植了一个莲花。 所以由此说来，今天咱们北京地区最早的莲花池其实是在这个 延庆、 是辽代的萧太后 建的， 时候修 建 的。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莲花池村， 它 现在后来这个莲花池没有了，村落还有，现在是一个行政村。 这是有史可循的哈。 对，有史可循的。而且人家这个延庆县县的这个地名志上有这个确切的记载。北京城的前身呢是周代的这个蓟，叫都城，叫蓟，就建在现在这个莲花池的东边。当时这片水域呢，在金代以前呢，就称为这个西湖、太湖、南湖泊，这当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名字啊。据传那个辽代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个莲花的种植，但是极少，没有形成景观。在这个金天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149年，这个海陵王当了这个皇帝， 完颜亮 ，他是这个金代的第四个皇帝。他当时呢想那个迁都到燕京，就是想迁都到现在的北京，但是遭到了一些个大臣的反对。所以他为了那个制造舆论，所以他在这个上京，就是现在的这个黑龙江鄂城市，种了200株这个莲花，但是没有成活。所以呢，他就问这些大臣说：“这是为什么没有活呀？这莲花为什么都冻死了没有活呢？”完，其中他有一个亲信，我估计这底下事先商量好的了，就奉承道：“说因为咱们上京啊，天寒太冷，莲花所以才不能活，唯有燕京地暖可栽莲。”他这个 燕京那地儿不错，暖和，能栽活这莲花。 对，因为跟黑龙江差了上千里地呢嘛， 可不嘛。 所以在这个金贞元元年，就是1153年，这个完颜亮就在这个辽代这个旧城的基础上建了这个北京城， 金中都， 金中都就是最早的北京城。这个位置呢，就现在在咱们这个北京城的东南边，广安门一带。当时称为一个金中都，也称为这个一个都城吧。后来呢，就在这个西湖中广泛种植这个莲花。 就金中都的西湖，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莲花池。 莲花池，完了广为种植这个荷花，后来就成为这个莲花池。因为它这个莲花，这个莲花池它要比北京还要早。他新种的莲花嘛，所以就有这个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这个也比较广泛的一种说法。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到莲花池公园来了解一下吧。 在位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中，15万平方米的湖面上种植了2万平方米的荷花。目前盛开的荷花多为早花品种大武飞莲，水中荷叶甜甜，荷花成片，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荷花开花的时候就是跟那个莲花池的古建筑搭配起来，有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吧。 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鹏飞向我们介绍说， 7月中旬呢，白洋淀红莲，一直到8月份我们有晚花品种国庆红，花期将持续到9月份。 北京的颐和园、北海、玉渊潭、紫竹院、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都将陆续进入盛花期。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文史研究专家扈立平先生来跟我们说说北京荷花的历史。那除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莲花池，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延庆的莲花池，咱们北京历史上还有其他的莲花池吗？ 北京历史上莲花池还非常多，就是到了清代有这个确切记载的就有38处。这38处怎么分布的呢？它分着内城，内城有这个紫禁城外、护城河、南海、中海、北海、积水滩、后海、银锭桥西、地安门西、什刹海，这是7个地方，它是按这个按区域分的。完了还有一个在西郊，有圆明园、颐和园、六郎庄、盛华寺、北坞、功德寺、谢水湖、耕织园、玉泉山，还有畅春园、长河两岸和钓鱼台等21处。另外还有那个北郊，北郊呢就在德胜门外丽水桥，这是2处。还有南郊，南郊就在大红门、草桥，草桥大一会儿这个比较熟悉。团河，还有一个南莲花池子，这应该是北莲花池子，这都在南郊。南郊呢一共是8处，这加起一块是38处。这38处呢当时还设为这个官署管辖，这个官署叫什么，叫奉宸院，它是这个专门管这个皇家园林的，所以它既管这个莲花的这个栽植，还有这个包括一些美化呀、管理啊、人员管理，它都是管的。但是这些莲花池当时都是为了帝后观赏莲花的这种场所。当时有些也是在这个郊外荒野，比如像这个什么北坞啊，什么这个老百姓也可以观赏一些，它不是很严格的围起来。 原来在清代，北京曾经有38处莲花池啊，这还真是没想到哈。 除了奉宸院所管理的这38处莲花池以外吧，实际在京城的那些寺院里边也都栽植莲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教呢有这个花开见佛性之说，这里的花呢指的就是这种莲花。由于莲花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所以被称为圣花。所以呢这个寺院呢也就把这个莲花呢称为这个吉祥之花。 所以这个莲花跟佛教是有密切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包括咱们去很多寺院都能找到这个莲花的踪迹，除于在这个池子里种莲花的，在一些个景观风物上都能见到这个莲花的 痕迹。他们还有雕刻啊、 对，因为这个莲花代表这个圣洁、美好、觉悟、升华，所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和一些佛教的一些个艺术上都有所表现。它也是因为也是一种象征。比如咱们走进这个佛教寺院，到处可以看到这个莲花的形象。比如在这个大雄宝殿，佛祖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这是咱们见到的最多的，是吧？慈眉善目，莲眼低垂，那个你看那个眼睛那个像个荷叶，所以叫莲眼。同时呢，在这个寺院里呢，还经常看到一个菩萨，比如手持莲花，还有那个脚踏着莲花，或者做这种莲花的手势，向这个人间抛这个莲花状，是这送吉祥嘛。而且呢，在这个寺院里的一些个墙壁上，比如一些造景啊、栏杆啊，包括一些个香袋上啊、那个拜垫上啊，都有这个莲花的图案。可以说这个莲花是这个寺院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图案之一。 哎，那咱们京城哪座寺院的莲花是最有名的呢？ 老北京有崇孝寺的牡丹、天津寺的荷花之说啊，就说这两个寺院各有一个代表性的花卉。崇孝寺是牡丹，天津寺那就是荷花。天津寺大家伙应该比较熟悉，它在这个广安门外。是始建于北魏时期，当时呢称这个光临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那现在因为咱们走二环开车都能看见这个挺高的天津寺塔啊，因为这个天津寺的高僧呢都比较喜欢这个种植荷花，所以呢他当时呢是栽在这个大木盆里边。因为在咱们去好多寺院，你看那荷花都是栽在这木盆里边了，因为有些他地方没有这个池塘嘛。每到盛夏呢，这个高僧们就用这个鱼缸养殖这个荷花，当时以这个粉色和白色的居多。特别白色的象征那种洁白嘛。其中呢最有名的是这个翠绿的荷花，现在几乎好像见不着了。当时颜色是最绝的一种，就是翠绿的荷花。 那是最名贵的。 最名贵的。所以天津寺呢就是成了这个每年夏天赏荷的一个圣地。当时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这种荷花嘛。尤其是这个阴历的6月24日，据说是荷花仙子的生日，所以前来观赏荷花来拜佛的人特别特别多。 这是这个寺院。那么早年间咱们北京哪些地方赏荷是最热闹的呢？ 咱们说这个清末明初吧，这个时期在北京有这个3处赏荷的这个好地方，也是就是游人去的最多的地方。一处呢就是这个什刹海，还一个是朝阳门外的这个灵窖坑，还一个是东北门的这个二闸。 现在听起来大家可能说什刹海比较熟悉，菱角坑可能这个地名比较遥远，西便门呢听着熟悉，但是二闸呢听着有点生疏，是吧？因为毕竟是将近过去百年了嘛，也时间比较长了。什刹海的这个荷花呢，以这个荷花市场最为盛名，它在这个什刹海的西岸这儿有一个荷花市场，当时因为它临 现在还有， 因为它临水，所以伸手就能摸到这个荷花，甚至都能摘到这个莲蓬。荷花市场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到七月底，这个时期呢正是这个荷花盛开时节，所以到此呢这个赏荷的人特别多，特别是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六月二十四被称为这个荷花仙子的生日，所以这地方还有一个活动叫什么，叫观莲节，观赏莲花的节日，京城百姓争相来此游览，所以文人墨客呢也到这儿来这个乘凉，吟诗作画啊，也是成为一景，所以在这个北京俗曲十二景唱词中就有这种唱法，叫六月三伏好热天，什刹海前正好赏莲，男男女女人不断，听完大鼓书再听十步弦，十步弦也是一个弹唱的这个曲子啊。 是 逛荷叶果子摊全，西瓜香瓜杠口甜，杠口老北京的俗称杠口啊，冰镇的酸梅汤打冰盏，买了把紫莲蓬回转家园，这是这个唱词中有这个唱词。 这是北京俗曲十二景里头唱的 这个荷花市场。 这是什刹海的荷花市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吧。 记者来到什刹海，放眼望去，薄雾在河水上弥漫，河对岸绿树成荫，银锭桥隐约可见。这一带的荷花颜色淡雅，多为浅浅的粉色，有财路尖尖角的，有盛开的，也有正结的莲蓬的。什刹海在明清时期就以荷花闻名于世，游人在此不仅可以赏荷花，还可以品尝此地出产的莲藕和莲子。由于商贩云集，游客如织，这里便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商业聚集地——荷花市场，该名一直沿用至今。近年来，为了恢复历史风貌，同时改善水质，什刹海大面积种植荷花，还原了什刹海旧时的景观。 景非常好，像年轻人到时候照着相，划划船，尤其傍晚，夏天的傍晚， 这儿的荷花特别的美，而且呢，这点荷叶甜甜，特别的让我们回忆起过去。 跟过去不一样了，那当然现在的好了。过去没有那么多荷花， 觉得比较新颖，比较这个环境是确实改变。 著名的地景景物略曾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神韵，湖岸的垂柳、水中的荷花、悠然的野鸭、夕阳下的银锭桥等成为什刹海颇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让游客流连忘返。 刚才您说了清末民初咱们北京城赏荷花最热闹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是什刹海的荷花市场，还有两处，一处是二闸，还有是菱角坑。哎，这两个地方您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这个二闸呢是一个老地名，现在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老北京人都比较熟悉。他在那个东便门外，那个二闸的本名呢叫庆丰闸，因为当时那个郭守敬呢修建这个通惠河时候呢，在这个河上修了五个闸，第二个闸就叫庆丰闸，所以俗称二闸。这个二闸呢，因为他这是出了这个东面门嘛，完了就一直往东走，它就是那个通惠河，当时水面还是应该不像现在这么窄，水面还是挺大的，一直从这东面门外的这个大通桥一直通到这个通州，水面一个充足，另外水面比较宽阔，另外水草也比较丰富，其中荷花就比较多。当时呢是这个就成为这个京城这个赏这个荷的一个圣地，出了东面门当时有船，有的小游船，就是人摇的那种，还有芦篷船，人可以坐着船就是从这儿一边走一边赏这个荷花。可以说这个昔日这个二闸呢是京城的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特别是盛夏纳凉的时候也比较多，到了这个清末以后就逐渐的这个更为繁盛，包括民国时期，民国你看很多那个民国的文人写的一些散文里边小说里边都提到了这个二闸， 庆丰闸、 都提到了这个，但是后来逐渐这个就是因为由于这个河水的这个下降嘛，逐渐的就这个消失了这个景观，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现在应该成为这个 CBD 的一部分。 就在我们这个电台后头， 对对对， 特别的近，我们中午有时候遛弯就会去，从这儿一直到这个国贸那边，现在是一个庆丰公园。 对对，您说这个对，现在它叫庆丰公园，里边呢还有一个墙上还写着这个庆丰闸遗址这五个字儿。这个现在因为这儿应该算一个小街心公园。 它不止，它是应该是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通惠河一直往东， 这个公园 对，一直往东。 而且现在里头绿化景观做得非常 非常不错啊！ 大家有空的话，我觉得 可以 走一走， 看 一看。 对对，咱们再说说这个菱角坑。菱角坑呢，在这个朝阳门外这个护城河边上，因为它这儿呢是三面环水，西一边呢就是护城河，是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小湖泊。它为什么叫菱角坑呢？因为这地方过去种这个菱角特别多，菱角大家伙也比较熟悉，也是一个比较好吃的东西啊。另外它还有种这个莲藕，还有一个这种水产品也比较多，所以被 鸡头米， 鸡头米，所以呢就被称为这个菱角坑。据这个老人讲吧，这里的夏天这个景色可以和这个莲花池，可以和这个什刹海比美，因为它这个除了菱角以外，种的最多的就这个荷花了。所以当时呢，因为离的城比较近嘛，当时您看出了这个朝阳门往这边一走应该就没有多远，所以也成为老北京的一个赏荷圣地，但是现在已经这个踪迹皆无了， 有点遗憾哈。哎，我记得和朋友到这个怀柔去玩的时候还看到有莲花池路的这个路标，哎，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怀柔区是不是也有个莲花池啊？ 对，怀柔雁栖湖镇呢有一个莲花池村，是这个雁栖湖的这个水源头之一。相传很久以前啊，这个莲花池呢泉水呢是从那个石缝里涌出来，水量很大，据说水柱呢有一尺多高，形成这个水花，就像一个盛开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莲花。后来人们在边上呢就砌成一个池子，完了就在里边种植了一些莲花，所以呢就被称为这个莲花池。以后呢在这个水池边上呢形成聚落，就被称为这个莲花池村。据说呢这最早的先民呢是明代的移民来的，是从山西移民来的，当时有这个康、吕、徐三姓儿。那他们建这个地方呢有这个莲花池，水源很丰沛，而且呢水特别好看，就是说很有活力，吐出来像那个五个这个莲花一样，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个吉祥之地，所以就在此定居，并预示着将来这个家族兴旺，而且呢在附近又种了很多莲花，当时这个景致还是比较美的。现在这个莲花池呢是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它是分这个南北两部分，一个北片，还一个南片，但是统称为这个莲花池村。明代永乐年间在这个莲花池村口修筑了一段长城水关，就被称为这个莲花池关，也称祁连口关。它这一边呢是这个是连着这个慕田峪长城，另一端呢连着这个神堂峪长城，它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地势很险峻，有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个趋势。 那么荷花在北京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一会儿我们请胡先生来接着跟我们聊。 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想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添一件梦的衣裳，

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时值盛夏，京城的荷花已经悄然盛开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诗句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吧。古人呢把荷花也称为莲花，所以呢农历的六月也被古人雅称为莲月、荷月。那么说到荷花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别称是莲花，所以大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有北京城发源地之称的莲花池。那么历史上啊，咱们北京到底有多少处莲花池？老北京最热闹的赏荷之处又是哪儿呢？咱们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栽植荷花的呢？今天和大家聊聊北京的荷花文化。来，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长故遗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好，咱们接着来聊这个莲花。 对，那么刚才呢您也跟我们聊到了咱们北京和这个荷花和莲花的渊源，还有咱们老北京赏荷的好去处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跟荷花有关的其他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查了资料也了解到，清代的帝王也有比较喜欢荷花的，据说三山五园里就有赏荷的好去处，是吧？ 对，你说这个确实如此，因为那个佛教啊视这个莲花呢为圣花，所以呢清代呢很多帝王呢他信奉这个佛教。你比如说这个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包括慈禧太后，他们都礼佛，而就说白了，咱们就说比较崇尚这个佛教，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莲花就格外青睐，所以呢，就在这个御园中，广植莲花。你比如圆明园的嘛，圆明园最初是这个康熙皇帝赐给这个皇四子胤禛的花园，这胤禛继位以后，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这个圆明园最早呢是一个御园，当时这个圆明园呢规模并不大。应该相当于王府的一个，后来等这个雍正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升级了，升为御园了。升为御园以后，他就大兴土木，而且在这个园中呢，种植了很多的这种花木，其中莲花占很大的比例。因为这个大家伙知道，圆明园里的这个池塘特别特别多，所以呢，种了很多。因为为什么呀？因为雍正他是信佛，他还自称破尘居士，他也给自己个有个封号破尘居士，所以呢，他对莲花呢特别特别喜欢，所以。他种的最多是就在福海，因为福海种的有什么？当时有千叶莲、重台莲、睡莲，有几种莲花。赏花应该说在夏季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爱好。另外呢，他呢在这个夏季呢，还在这个福海这儿呢，以这个荷花为题来宴请这些一个群臣，泛湖于这个福海之上钓鱼呀、赏荷呀，应该也成为他一个一景， 皇家夏日生活的一大乐事。 对，特别是这个雍正皇帝，他尤其喜欢这个夏日赏荷。圆明园栽植荷花最繁盛的时期呢，是这个乾隆年间。为什么？因为乾隆继位以后，他又开始大兴土木，其中包括扩建了圆明园的很多的景观，比如咱们看的这些西洋楼啊，它都是当时乾隆年间建的，雍正年间还真没有。当时呢，他还在这个圆明园有这个几处景观，一个是曲院风荷，还一个是呢莲溪乐处，还一个多家如云，这个景点种植的这个荷花是最多的了。这个曲院风荷呢，本是这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 对，这名儿就是从那儿完全移植 过来的。后来呢，被这个乾隆皇帝呢给移植到了这个圆明园，而且也成为圆明园里的赏荷最最美的这个地方。它在哪儿？在这个福海的西岸，这个同乐园的南边。这个景观完全是仿照杭州西湖的这个曲院风荷去做的。有这个亭子，有桥。他后来他又被称为这个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圆明园有个四十景嘛，也是他敕封的。关于这个圆明园赏荷呢，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当年啊，乾隆皇帝和这个和珅一起泛舟在这个福海上，当时景色迷人，特别好看，又这个来了这西西的这凉风，这完了这个乾隆皇帝坐在船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没有？梦见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姑娘，也坐在另一只船上，长得跟那个仙女似的，特别特别漂亮。完了，他就上前呢，去问人这个姑娘的芳名。姑娘说叫荷花。乾隆想了想，荷花。完了就上前想去拉人家，结果这船已经走了。越拉越拉不着，一着急醒了，做了一梦醒了。完了就问了这和尚说，刚才是不是有个姑娘坐船从这儿走了，叫荷花了？这个和珅呢，迷迷糊糊说，好像是。 后来呢，和珅为了讨好这个乾隆皇帝，完了命人在这福海里又种了很多的荷花，所以说围着福海一圈全是荷花。这个是在这个乾隆年间啊，当然这是我从这个圆明园传说的故事集里找了这么一个故事，跟大家伙聊聊。所以这个乾隆对这个荷花这个长势呢还非常关注，比如这个早晚他要观察这荷花什么时候开，而且他又以荷花为题写了很多的御制诗，赞美这个荷花，写的非常非常多。那咱们基于时间嘛，咱们就不念了。 那么现在圆明园中的荷花盛开的如何呢？我们请记者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圆明园多架如云荷花基地当中，红莲娇媚，白莲俏丽，荷叶甜甜，铺满了池塘。这里有浅黄色镶着粉边的大洒锦，有金枝玉叶般花瓣繁多的红楼，每一种荷花种在一个条池中，在条池边都有荷花的名牌，方便大家了解荷花品种。据了解，多架如云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历史上就是园内盛夏观荷的最佳处所之一，如今作为荷花基地对公众开放，每天都有游客慕名而来。 荷花基地这边有一些古莲呀，还有各种品种比较多，颜色也比较丰富，所以就是每年都过来逛一逛，然后拍拍照什么的。 圆明园宣传科科长邱静告诉我们， 荷花品种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集科研、培育、观赏为一体的荷花科研基地和种子资源谱。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200余种荷花次第开放，争奇斗艳。 今夏公园在风荷楼附近水域也种植了20多个品种的荷花，并开通了水上观荷路线，游客可在长春园海月开金码头乘船泛舟湖上近距离观赏荷花美景。据悉，荷花将在本月中旬进入盛花期。 除了雍正和乾隆皇帝，他们二位呢都喜欢荷花，据说慈禧也很喜欢荷花，而且我见过一张清末的老照片，就是他在这个颐和园里照的，他扮成观音的样子，然后旁边还摆着几盆盛开的荷花。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也看到过这张照片。 确实啊，现在在网上，如果您在百度上一打这个慈禧老照片，或者加上这个荷花，一下就能搜出来。因为确实慈禧太后啊，她比较喜欢荷花，以这荷花为背景，也照了很多照片。这个乾隆皇帝呢，不仅在这个圆明园里种了很多荷花，他在建这个颐和园的时候，当时叫清漪园，也种了很多的荷花，特别是在这个西边这个西湖这带，南边种的最多了。实际呢，这个颐和园荷花最为繁盛的时期呢，还是这个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因为她慈禧太后经常在这颐和园里居住，所以她种了这个很多的这种荷花，主要在西湖这一带，她因为西湖的水比较深，行船可能更好一些。为什么有了很多这个慈禧太后与这个荷花照的照片呢？其实也都是在昆明湖照的。说到这个这些照片呢，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叫勋陵。这勋陵是谁呀？是德龄的哥哥。德龄呢是当时呢在慈禧太后身边呢当那个女官，就实际就是伺候慈禧太后。因为德龄呢到这个德国留过学，他懂外语，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召见那个外国人士呢，他做翻译。德龄的哥哥勋陵也是在国外留学，另外他特别喜欢这个摄影技术，完了把这个摄影器材和摄影技术带到了中国，而且带到了宫里边。应该是慈禧太后的照片几乎都是他拍摄的。有一年这个荷花盛开时节吧，这慈禧太后突然来了兴致，完了就召见这个勋陵到颐和园，随后令这个太监将这个平底的大船，那船是个平底大船，行至到昆明湖的荷花丛中。完了慈禧太后呢扮成这个观世音，让这李莲英呢扮成这个韦陀，另外呢还有那个两个那个宫女儿扮成那个龙女儿，还摆个这个 pose 啊，这个当时还很有意思啊。完了照着这个像啊，背景呢就是这个荷花。但是呢这个相片洗出来以后呢，慈禧觉得不是特别满意，可能这个采景啊或者这个怎么样了，反正她不特别满意，于是呢她又要重新拍照，于是她又扮成了这个观音的模样。以这个丛竹山石为背景，前面呢专门摆了几盆这个荷花。 这回没有坐船了 啊，没坐船，是在这个是一个大厅的前面。完了还让这个李莲英和这个崔玉贵扮成这个护法的这个童子，一边站一个，完重新拍照。所以咱们现在看的照片基本是这张照片。 对，不是在船上照的。 对， 在船上照的 在船上照的老照片的也有。您在百度上搜也能搜到， 但见的不多 啊，不多不多。当时都是黑白照片。 我知道咱们京西啊有个六郎庄，这个地方呢是曾经有藕香之称，就我们吃的那个藕哈。 哎，那是因为这儿曾经种植莲藕很多，比较有名吗？ 确实，因为这个在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六郎庄这个莲藕确实很知名。六郎庄呢就在这个颐和园的东南面，实际说这个老的海淀镇的西边，比较悠远的一个古村落，明代呢称这个牛栏庄，据说当时有这个人家呀在附近那个养牛，形成村落叫牛栏庄。到了清代呢，附会这个杨家将的故事，叫成了六郎庄。实际杨六郎并没到过咱们现在这个北京地带，咱们现在听了很多杨家将的一些地名，什么望儿山呀、挂甲峪呀、挂甲坦啊，都是附会这些杨家将的故事。六郎庄呢有这个京西水乡的美称，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大面积的这个稻田，还有大面积的池塘。这个稻田呢主要是种植著名的这个京西稻， 这个有名， 这个特别有名。池塘呢里的水生物就比较多了，比如这个荸荠，还有这个藕。当时这个荸荠、稻米和这藕被称为这个六郎庄三宝，因为它这个藕比较多，所以就被称为这个藕香。应该说这个藕大家伙比较熟悉，咱们现在到市场基本上都得买也得吃，是吧？这个炸藕盒啊，这个咱包括怎么做法， 我就喜欢这个莲藕炖排骨 啊，对，莲藕炖排骨，应该 夏天哈， 对，也是这个大家伙比较喜欢的一个美食。实际呢，每年盛夏时节，六郎庄一带的一个大面积的荷花盛开，景色非常宜人，特别是这个海淀镇一带的人都到这儿来赏这个荷花来。到了这个夏秋时节，农民呢就开始挖藕，但当地人呢不说挖藕，而说采藕。脚丫的这个采藕， 用脚丫子 采，哎，对， 不是采摘的采， 哎，对，不是采摘的采， 是脚那个采， 不是不是，是脚踩的踩、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藕是在这泥里边，它通过这个脚去踩，辨别这藕 到底在哪， 到底在哪，到底有多长，完了再去用手再把这藕给挖出来，给捞出来，哎。但是这个采藕还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一般的话人还到不了这个说脚丫子稍微一踩能知这藕有多长什么位置。所以过去据说这个六郎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个人采藕的人，他一天能采上百斤的藕，但是他这采藕的这个方式从来不传给任何人，连他亲侄子问他他都不说，也算是一绝吧。这藕被采下来以后，完了就经过简单的那个收拾一下，完了一节一节的很白，像那个玉一样非常漂亮。所以当时的那个采藕还有一个民俗呢，就是说男人采藕，女人在后边捡藕。当时六郎庄有这么一风俗，所以当时有一个在这边有一首那个民谣，就是这样写的，叫京西六郎庄十七八的姑娘一大帮，左手拿着腰中带，右手挎着柳条筐，这柳条筐就是捡藕的。你看这个还很有诙谐劲儿。这个藕农呢把这个新藕采来以后基本就在当地就卖，基本在这个道边的柳荫下。上世纪六十年代甚至到八十年代吧，到六郎庄路边上还有卖藕的，特别特别多，而且人特别实在，而且那个给的那个秤真是高高的，而且当地人特别朴实啊，卖这藕从来说我这藕绝对你看就这儿挖的，不是像咱们现在有些做生意别地产的啊，我这个西瓜不是大兴来的，但是我贴上个标签就说大兴西瓜，而且很多人的慕名来这来卖藕。 现在六郎庄这儿还有藕塘吗？ 可惜呢，不但藕塘没了，这六郎庄也整体拆迁了。这片已经拆迁了很多年了，所以稻田、池塘都成了记忆。 再来说一说咱们记忆中的这些荷花和莲花哈。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集《呐喊》里头有一篇文章叫《端午节》，里写到说，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稀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据说这莲花白啊，就是咱北京的名酒之一哈。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时候也喝过这莲花白。这个莲花白跟莲花有什么关系吗？ 顾名思义，这个莲花白那就是其中的原料之一，应该就是这个 莲花， 莲花就是莲花、 啊。 因为这个莲花白酒呢，是这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佳酿之一。它这个酒性啊柔和，芳香宜人。这个酒呢是始于这个明朝的万历年间，明末清初的这个《清白列钞》中也有关于这个莲花白酒的一个记述。当时怎么说的呢？说就是这个在这个瀛海就现在的中南海里边种了很多的这个荷花，每当这个荷花盛开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就让这小太监去采一些这个花蕊，完了加一些个药料，完了作为这个佳酿，名为莲花白。实际它是有宫廷的一个配方，因为它一个味道的非常这个清纯，玉液琼浆，所以呢慈禧太后特别特别喜欢。据说那个光绪皇帝也很喜欢这个酒，而且我查了有些书里边还记载过，因为他老有病嘛，这光绪皇帝病歪歪，说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酒是应该是个药酒。 咱们再说这个莲花白酒怎么到了这个京西吧，因为到了清代吧，这个莲花白酒的这个酿造这个技术呢就用在这个京西，主要是当时在这个万寿山，万寿山就是颐和园那个万寿山，在昆明湖里边种植这个白莲花，主要还是采它的花蕊进行用这个酿酒，它这个秘方呢也是从这个宫廷传过来的， 所以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个 宫廷药酒，宫廷酒， 宫廷酒，而且它是用莲花的花蕊酿出来的，所以叫莲花白哈。 对，1790年有个京都商人获得了这个配方，他呢就在这个海淀镇，就当时这个海淀古镇呢，开了一个酒店，叫仁和酒店，在这儿专门做这个酒，而且这个酒只有他这一家店，别的地方他就在门口专门写了牌子，此酒只有此店在销售，那意思告诉你别地卖的全是假的。这个酒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都是这个海淀镇的一个名酒。据说这个鲁迅先生呢在北京任职的时候曾经到这个燕京大学，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呢是后来五几年和这个城里边这个北大合并以后改成这个北京大学的，在这之前呢叫燕京大学。当时来访友曾经到这个海淀镇南边这个仁和酒店来吃饭，据说在这还品尝了这个莲花白酒，后来被写进小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小说里边。但是这咱们是一个推断啊，从鲁迅这个小说和日记中记述来推断，鲁迅跟那儿应该说喝过这个莲花白。 所以这个莲花啊，荷花啊，跟咱北京啊，真的是有着不解之缘哈。刚才呢，听扈先生讲了这么多的趣闻和掌故，那我想很多朋友肯定等不及了哈，说那我得找个地方好好的观赏一下。扈先生呢为此也专门哈去到了几家这个公园，给咱们考察了一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几处咱们京城赏荷的好去处吧。 行，咱们简单介绍几处吧，因为可以说现在北京赏荷的地方比较多，而且这会儿呢正是赏荷的好时节。 对， 京城的这些个荷花基本都开了，包括这个比较有名的什么圆明园呀、颐和园呀，就7月20号、大部分荷花都开了。我觉得首选之地应该还是莲花池。咱们的理由呢就是它是京城种植荷花的之源。因为咱们前面说了，源头是北京最早种植这荷花的。这个地方也好找，就临近这个西三环路，边上很多公交车，坐车也很方便。莲花池呢有北京城发源地之称，所以它的栽植历史有上千年，品种也比较多。咱们要去呢，应该它有一个正门，还一个小辅门，两边坐车都比较方便。而且它 临着西三环就有一个门， 它紧挨着西三环，其实就是西客站的南面。所以你要从这个园里边一看，正好能看见西客站，这个景还很漂亮。我照的照片都是这个带有西客站的这个照片。特别是到这个到这里赏荷呢，应该有一什么感觉？它就里边有游船，可以坐船来赏荷，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觉。而且如果您要再了解一些个莲花池的历史，我觉得您到这儿来玩更有意思了。 听了咱们节目之后再去玩，别有一番风味。 对，还有一个第二处呢，我想介绍就是什刹海了。这应该是在北京市中心，应该是最大的一片水域。而且它这个咱们给出的理由呢，在这儿能品味这个京韵。为什么？您往这边一看，能看见钟鼓楼，那景观很漂亮，是吧？而且这儿呢，还有这个银锭桥。景边 上，银锭关山， 银锭关山，景色。完，您完全往西海看呢，有很多那个老的北京那种建筑，非常好看。还有，因为现在还有荷花市场，现在还有它这个，还有一些个北京的卖一些北京的特产。而且这儿的荷花呢，紧挨着这个堤岸，所以有时候触手就能摸着这个荷花，感觉很美。但是咱们不要随便去采的莲花啊，那就不文明了。咱们说还是来以赏为准。这儿赏花的，我觉得啊，问了几个当地的人，说这儿赏花最好看的时候就是早晨起来，因为早上起来有好多露水在这个荷叶上浮动，很漂亮。而且那个特别、 游人也少，那 游人也很少，特别是在太阳刚刚出起来，蹲下来倒看着那个荷叶，真像一个很举起的那个手臂，特别特别有意思，您能品味出那种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而正午时分赏荷呢，水面比较静，感觉很清凉。人家我就问的当地一些老人说的很有道理。咱们第三处的这赏荷的呢，就是这个圆明园。咱们给他理由呢，能感受出这个皇家荷花的这种高雅。您想，圆明园雍正年间到现在也300多年了，而且特别是这个里边有几处这种荷花的这个种植荷花的一些景观，所以应该说在这赏荷也是很不错。它再一个，它水面比较大，特别是福海。我去了一趟福海吧，前几天，福海基本上半个面全是这个 半个水面， 半个水面全是荷花。而且这种咱们要去呢，基本上可以从这个 正门，咱们现在说所谓正门就是启程园这门， 嗯， 现在说圆明园正门就坐地铁圆明园站下车这个门，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长春园的门，它在它的东边两个近的都可以看这个荷花，品味出这个皇家园林这个荷花的古韵。 哎， 我觉得给人很多遐想，大家可以想想在这儿当年这个慈禧怎么赏荷，这个乾隆怎么赏荷，我觉得有点意思。咱们第四处呢，我觉得应该有意思的话就是这个颐和园了。咱们的理由就是这儿的这个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莲红荷香。这儿的应该这儿的荷花面积比较大，而且它的元代这叫西湖，那会儿已经有荷花种植了。等到了慈禧太后在这种植的荷花更多，当时曾有这个叫莲红坠雨的这个美名。它应该我觉得下雨的时候荷花开得比较红比较漂亮，完了雨再下来很有意境。我特意前几天下雨看了看这荷花，真的和这不下雨不一样。您感触那种雨打落这个水中那个打在荷叶上那个感觉确实很漂亮。因为咱们要是赏荷呢，我觉得坐这个西郊线地铁完了坐在这个颐和园西门下车，进了西门就是荷塘，很近。如果您要从北宫门或从西宫门进来，您要走很远的距离。咱们说就是专为看这荷花而来啊，我觉得给大家推荐这么几处吧。此外呢，这个在南城也有一处这个赏荷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陶然亭公园了。因为陶然亭不但以这个亭子之名，它这荷花也很大，因为陶然亭有很大的水面嘛。 对。 沿着这个河堤走，景色也非常漂亮。而且呢，到这个陶然亭呢，不单能赏荷花，您还能赏到很多的名亭。另外，这里边呢，还是一个革命的圣地。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高君与石平梅的墓啊，就在这个陶然亭公园。所以，如果到这里来，既能赏荷，又能赏景，还能受到这个红色的教育的熏陶哈，也是特别有意义。今天也特别感谢扈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荷花、莲花在咱们北京的历史，还有咱们北京跟这个荷花的这个关系，以及很多赏荷的好去处，特别的有意境，可谓是诗情画意啊。看来扈先生对荷花也是情有独钟，是吧？ 对，因为在这些花卉中，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荷花和梅花。 好，特别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既听了节目又长了知识，我们赶紧赏景准备起来，大家可以路线规划起来了。再一次感谢扈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用客气。 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的收听。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天长荷花灯如面，谁人作伴？枫林地长着思念，像风中落叶，笑一双鸳鸯锦缎，可是再见不太长，寂寞千年，梦境从春到夏已经是冬夜，但思念没有变，爱繁华之里边，让我们携手千里遥远不见，我要做你的诗歌的心事，像蝶。